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没有注意到奥利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想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嬉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克里斯朵夫老是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迫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双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贫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里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绑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绝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里斯朵夫从前对一般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力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不大痛快了。一般最优秀的人和克里斯朵夫以前住在一栋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慌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利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利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暗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义的胜利， 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里斯多夫和奥利维大气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利维说，两者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克里斯多夫同样痛恨压迫者的专制，但他跟反抗的劳动队伍后面，也学着他们使用武力的榜样。他自己可不觉得，还向同桌吃饭的人声明他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到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拼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的作家为了要争取那种不干净的名声，做出不少坏榜样。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保卫一个主义，不一定使主义得到什么好处。而叛弃艺术倒是真的，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那绝不能卷进你们盲目的斗争。倘若我们不拿着火把，谁拿？谁拿？你们打过仗以后，看到光明依然无恙，一定很高兴的。大家挤在甲板上扭打的时候，总是得有些工人管着炉灶，不让它熄灭。我们要了解一切，对什么都不恨。艺术家，好比一只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大家认为克里斯多夫唱高调，说他自己的罗盘针已经丢了，他们很高兴能不伤和气地奚落他一阵。在他们的心目中，艺术家是个取巧的家伙，只想做些很少而最舒服的工作。克里斯多夫回答他们，说自己跟他们工作一样多，更多，还不像他们那么怕工作。他最恨怠工，最恨粗枝大叶，以偷懒为原则。所有这些可怜虫，都怕砸坏了他们宝贵的皮肤。天哪！我从10岁起就没有停过工作，你们却不爱工作。你们骨子里是布尔乔亚，还自以为能够毁灭旧世界。你们非但办不到，而且也不愿意。真的，你们不愿意。你们吵吵闹闹的吓人，好像要把一切都破坏干净，其实都是空的。你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什么都抢过来，躺到布尔乔亚热烘烘的床上去。只有几百个可怜的扛泥巴的小工，始终预备给人家剥皮，或是剥人家的皮，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要找点补偿，为几百年的辛苦出口气。除此以外，旁人只想溜之大吉，一有机会便混进布尔乔亚的队伍。他们当什么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演说家、文人、议员、部长？别骂他们，你们也不见得高明。你们说那些是卖党求荣的混蛋，可是以后轮到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没有一个不上钩的。怎么能不上钩呢？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相信灵魂不朽的。 你们只有肚子，只想多多益善地把肚子填满。说到这里，大家都生气了，七嘴八舌的同时开口。克里斯朵夫争论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比别人更激烈，那是不由他做主的。一朝看到了一桩侵犯正义的事，他的知识方面的骄傲，为了求精神上的陶醉而虚构出来的唯美的世界观，都顿时消灭了。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人，不是赤贫，便是生活艰难，你还谈美学吗？得了吧，只有无耻的特权阶级才敢唱这种高调。像克里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艺术家或是挨饿，或是成为百万富翁，完全凭着那个捉摸不定的风气，或是在操纵风气的人的手里。做事优秀分子消灭，或者给他极不公平的待遇，那种社会不是个社会，而是个妖魔，应当铲除。不管工作不工作，每个人都应当有每天的口粮。每一种工作，不论是好的还是普通的，它的酬报应当以工作的人的正当与正常的需要为标准，而不能以工作的真价值为标准。对于替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津贴，让他们能有时间与方法替社会争取更大的光荣。这就够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不值100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问题并不在于付他的代价，而在于使艺术家能够生活，你得让他有饭吃，能安安静静地工作。克里斯朵夫便是这样的，受着周围的热情激动，于是他对于自己的滔滔雄辩觉得奇怪，但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只惋惜没有好酒，顺手把莱茵佳酿夸上一阵。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毫不相干，可是慢慢的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克里斯朵夫辩论的时候，情绪越来越激烈，而那些同伴相形之下倒似乎越来越冷淡。他们没有克里斯朵夫那么多的幻想，连一般激烈的煽动家布尔乔亚最害怕的家伙心里也摇摇不定，并且布尔乔亚的意识特别强，笑声如马啸似的高加，直着嗓子做着可怕的手势，但对自己大叫大嚷的话也将信将疑。他是拿暴力来吹牛的人，看透了布尔乔亚的心虚胆怯，他故意恫吓他们，勉强装作强者。关于这一点，他会嘻嘻哈哈地在克里斯朵夫面前承认的。格拉伊沃却批评一切，批评人家想做的一切，叫什么都流产。玉西埃则是永远肯定，从来不认输。他明明看到了自己的论点有哪些缺陷，但反而更固执，为了保全自己的主张，他连事业的成功都不惜牺牲。可是他也会从极固执的信仰一变而为，讥讽嘲弄，非常悲观，毫不留情地指出所有的理论都是谎言，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忽而如醉如狂，说得天花乱坠，一忽而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 从别处现现成成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地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灭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地捧一个领袖，过了一会儿又对他猜疑，把他丢掉。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的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得来的。吕西埃因为害着肺病，眼看着死期不远，才没有走上这条路。但除了吕西埃之外，那些卖党求荣或中途厌倦的人又有多少？像当时各党各派的政客一样，他们被腐化的风气断送了，堕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钱。不论在政府中间或在野党中间，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质的人，但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品格，寻欢作乐的需要，寻欢作乐的习惯，寻欢作乐的不够刺激，使他们烦躁不堪，往往在大计划中间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丢下了，不管国家，也不管自己的主意，径自停下来休息或享福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死在战场上，可是很少领袖不能不说一句大话，一动不动地把着舵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大家对自己这种天生的弱点怀着鬼胎，所以把革命运动搞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罢工老是失败。因为领袖与领袖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改进派与革命派之间永远闹意见。因为表面上嘘声动喝，而骨子里是胆小到极点。因为绵羊般的遗传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当局的命令，就乖乖地把枷锁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欢心，同时把主子大大地敲诈一下。而群众必然有的混乱现象与无政府思想还没有计算在内，他们很想来一下革命性的同业罢工，却不愿意被人看作革命党。动刀动枪的事儿对他们不是味儿。他们想不敲破鸡蛋而炒鸡蛋，或者只敲破邻居的鸡蛋。奥利维瞧着，观察着，并不惊奇。他断定这些人没有资格做他们自以为能够做的事业，但也认出那股鼓动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力，并且发现克里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地跟着潮水走了。奥利维自己巴不得让潮水带走，而潮水偏不要他，他只能站在岸上望着他流过。这是一道强有力的水流，它掀起一大堆热情、信仰、利害关系，使他们互相冲击、交融，激起无数相反的水墨与漩涡。为首的是那些领袖，他们是队伍中最不自由的人，因为被人推动着，而且也许是队伍中最少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是过去了的事儿了，正如那般受他们奚落的教士，因为发了愿，因为从前相信过而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下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大队人马是暴烈的、没有定见的、短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完全是受偶然支配，他们有信仰，因为现在潮水正向着这些乌托邦流去。今晚上他们可以不信仰，因为潮水有转变的倾向。另外，许多人是因为需要活动， 需要冒险而相信的，还有一般是单凭不通情理的专断的逻辑相信的，另有一批是为了心地慈悲而相信，而最乖巧的只把思想作为战争的武器，为了争某个数目的工资，减掉多少钟点的工作而斗争。胃口健忘的人，暗中希望自己贫苦的生活将来能大大的找一点补偿。但那股潮水比他们这些人都聪明，他知道他往哪儿去，暂时被旧世界的堤岸冲散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奥利维料到社会革命在今日是要被压倒的，但也知道打败仗可以和打胜仗一样促成革命的目的，因为压迫者只要等到被压迫者教他们害怕的时候才肯答应被压迫者的要求。革命党的主义是公平的，所用的暴力是不公平的，但对于他们的目的同样有利，两者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计划便是带着人往前的那个盲目而切实的利益的计划。你们这般被主子召唤的人，你们自己估量一下吧，你们之中没有多少哲人，没有多少强者，没有多少高尚的人，但主子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来害祸哲人，选择了弱者来害祸强者，选择了下贱的被人轻蔑的空虚的事来摧毁实在的事。然而不问操纵的主子是谁，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虽然共产主义所准备的社会组织可能使将来的局面有些进步，奥利维还是觉得他和克里斯朵夫犯不上把所有幻想与牺牲的劲儿放到这场战斗中去，放到这场庸俗而不能开辟新天地的战斗中去。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的希望幻灭了。平民不见得比别的阶级更好更真诚，尤其是没有多大分别。在骚乱的热情与追求名利的浪潮中，奥利维的眼睛跟心特别受着几座孤立的小岛的吸引，那是一些真正的信徒，东一处西一处的耸立着，好像飘在水上的花朵。优秀分子尽管想跟群众混在一起也没用，他总倾向于优秀分子，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优秀分子，倾向于那些胸中怀有灵光的人，而他的神圣的责任就在守护这道灵光，不让它熄灭。奥利维已经选定了他的任务。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跟奥利维的家隔几间门面，比街面稍微低一些，有一家小小的靴店，那是用木板、玻璃、纸板拼凑起来的小棚子。进门先要走下三级踏阶，站在里头还得弓着背，所有的地位恰好摆一个陈列靴子的隔板和两只工作凳。老板像传说中的靴匠一样整天哼唱，他打呼哨、敲靴底，哑着嗓子哼小调或者革命歌曲，或是从他的斗室中招呼过路的邻居。一只翅膀破碎的喜鹊在街沿上一纵一跳，从门房那边过来，停在小店门外的第一节上望着鞋匠。鞋匠便停下工作，不是装着甜蜜的声音向他说些野话，便是哼国际歌。喜鹊仰着嘴巴俨然地听着，又好像向他行礼一般，不时做一个往前扑的姿势，笨拙地拍拍翅膀让自己站稳一些，然后忽然掉过头去，不等对方把一句话说完，便飞到路旁一张凳子的靠背上等着街坊上的狗。于是靴匠重新敲他的靴子，同时把那句没有说完的话说完。靴匠56岁，性质挺好，可是喜欢生气，浓眉底下藏着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光秃的脑袋好比是一个耸立在头发窝上的鸡蛋，多毛的耳朵，牙齿不全的黑洞洞的嘴，哈哈大笑的时候像一口井，又乱又脏的须，他常常用那些被鞋油染黑的手指捻来捻去，街坊上都管他叫菲伊埃老头，或是菲伊埃德，或是拉菲伊埃德，也故意叫他拉菲德惹他冒火，因为老头在政治上是标榜赤色思想的，年轻时就因为参加巴黎公社而判死刑，后来改成流配。他对这些往事非常骄傲，恨死了拿破仑3世与加利福。凡是革命的集会，他无不踊跃参加，很热烈地拥护高加，因为他会用诙谐百出的辞令，打雷似的声音，预言将来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报复一下。他从来没有错过一次高加的演讲，把每句话都咽在肚子里，听到可笑的地方便扯着嘴大笑，听到咒骂的话又大为激动，对那些战斗和未来的天堂心花怒放。第二天在小店里，他还得在报上重新读一遍演讲的摘要，对自己和徒弟高声朗诵， 并且为了要细细的扎嘛，他又叫徒弟念，倘若念漏掉了一行，就拧他的耳朵。因此他的活往往不能准期交货，但手工挺讲究，鞋子把你的脚都穿疼了还是没有坏。徒弟是老人的孙子，13岁，驼背，身体很弱，而且是软骨。母亲在17岁上跟一个没有出息的工人跑了，后来工人变了无赖，给抓去判了刑，从此不知下落。他被从家里赶了出来，独自抚养着小矮买鱼线。他性情暴烈，极度的有点病态，把对情夫的爱与恨一起移在孩子身上，拼命的爱孩子，同时又粗暴的虐待孩子。然后儿子一有病，他又急得发疯似的。逢着心绪恶劣的日子，他不给孩子吃晚饭，就叫他睡觉。要是孩子在街上累得走不动了，或是倒在了地上，他就踢他一脚，逼他站起来。他说话颠颠倒倒，前言不对后语，一忽而痛哭流涕，一忽而快活得像疯子。感到他死了，祖父便把孩子接回，那时他才6岁。老人很喜欢他，但他有他的一套喜欢的方式，对孩子很凶，百般辱骂，从早到晚的扯耳朵打嘴巴，为的是教他手艺，同时也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反宗教理论灌输给孩子。爱买鱼线知道祖父的心并不坏，但他老是准备举起肘子来防巴掌。老人使他害怕，尤其在酩酊大醉的夜晚，因为非遗埃德老头名不虚传，每个月总要醉上2-3次，胡说八道，嘻嘻哈哈，做出许多怪模样，结果孩子总得挨几下。其实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孩子很胆怯，因为身体不好而更敏感，头脑早熟，遗传了母亲那种旷野而骚乱的心情。祖父粗暴的举动和革命议论又把他吓坏了，外界的印象都会在他的心中发生回响，好似小靴垫被沉重的街车震动一样。日常的刺激，儿童的痛苦，早熟的悲惨的经验，巴黎公社的故事，从夜校中听来的零碎知识，报纸的副刊，工人集会中的演讲，和遗传得来的骚动不已的性的本能，都在他糊里糊涂的幻想中混成一片，像钟声的颤动。这种种合起来变成一个梦中的世界，奇形怪状，仿佛黑夜里的沼泽，闪出一些耀眼的希望的光。鞋匠把徒弟带着上奥兰利的酒店，奥利维就在那边注意到了这个尖声尖气的小驼子。既然不大跟工人们交谈，他仅有时间研究孩子的病态的脸，鼓起的脑门，又强悍又畏怯的神气。只要有人跟孩子说一句粗野的笑话，孩子就不声不响地把脸扭作一团。听到某些革命的议论，他柔和的栗色眼睛又对着未来的幸福悠然神往。其实即使这幸福一朝实现了，他那可怜的命运也不见得会怎么改变，但当时他眼睛里的光辉照着他可憎的脸，竟令人忘了他的可憎。这一点连美丽的贝德也注意到了。有一天贝德对孩子说出了这个感想，冷不防地亲了亲他的嘴，孩子惊跳了一下，脸色马上变了，不胜厌恶地往后退避。贝德没有留意，他已经在那里和于西埃吵架了，发现爱买鱼线这样骚动的只有奥利维。他眼睛盯着孩子，看孩子缩到黑影里，双手哆嗦，垂着头，低着眼睛， 从旁用着又热烈又恼怒的目光偷看着贝德。奥利维走过去，跟他很温柔很客气地说话，一下子就把他的性子给压下去了。柔和的态度对于一颗被人轻蔑的心的确是很大的安慰，好比久旱的泥土急不可待地吸收的一滴水，只要几句话，只要一个笑容，就能使艾麦鱼线暗中向奥利维倾心，把他认为知己。以后在街上遇见奥利维而发觉他们是近邻的时候，他更觉得那是一种缘分了。他特意等奥利维在铺子门前走过，好跟他打招呼。倘若奥利维心不在焉的没有留意，艾麦鱼线就会不高兴。有一天，奥利维走进菲伊埃德老头的店里去订一双靴子，艾麦鱼线真是快活极了。靴子完工了，他便趁奥利维在家的时候送过去，想借此见一见奥利维。奥利维正在想着旁的事，没有理会，付了钱，一句话也没说。孩子好似等着什么，东张西望，不胜遗憾地预备走了。奥利维猜到了他的意思，虽然觉得和平民谈话是桩苦事，也笑着跟他搭讪起来。而这一回，他竟找到了简单而直接的话。对于痛苦的直觉，使他把孩子看作像自己一样被人生伤害的小鸟，把头钻在翅膀里面，在鸟架上缩作一团，幻想着在光明中自由翱翔，聊以自慰。由于一种本能的信赖，孩子自然而然地跟他很接近了，觉得这颗静默的心灵不叫不嚷，不说一句粗暴的话，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待在他的旁边，你跟街上的暴行完全隔离了。还有那屋子，装满了书，装满了几百年来神妙的语言，使孩子看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很乐意回答奥利维的问话，还不时流露出一些骄傲的野性，说话也找不到字。奥利维小心翼翼地发掘着这颗暧昧的吞吞吐吐的灵魂，发觉他对于世界的革新抱着可笑而又动人的信仰。他明知道那个信仰是个不可能的梦，绝技改变不了世界的，可没有讪笑他的意思。基督徒也做过不可能的梦，也没有把人类改好。从伯里克里斯到法利埃先生，人类在道德方面有什么进步呢？但所有的信仰都是美的，气运告尽的信仰暗淡的时候，应当欢迎那些新兴的信仰，永远不会嫌太多。奥利维又好奇又感动地瞧着摇摇不定的微光在孩子的脑海中燃烧。哦，多古怪的头脑！奥利维没法追踪他思想的线索，他不能做有头有尾的推理，只是急剧地乱窜乱蹦。人家跟他说话，他的思想可落在后面，才说过的一句话里不知怎么会浮起一些景象使他出神，然后他的思想又追上来，一跳跳过了你，从一句极平淡的话、极平淡的思想中掀起整个奇妙的世界，找出一个英雄似的疯狂的信条。这颗恍恍惚惚而常常会突然惊醒的灵魂，特别倾向于乐天的观念，那是一种幼稚而强烈的需要。无论人家对他说什么，艺术或是科学，他总要加上一个一厢情愿的戏剧式的结局，配合他想入非非的愿望。奥利维由于好奇心，逢到星期日念几段书给孩子听。他以为写实而亲切的故事可以引起孩子的兴致，便念托尔斯泰的《童年回忆》。 孩子却觉得平淡无奇。 哦，是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他不懂，干嘛人家要花那么多精神写些真实的故事。 哼，他讲的不过是个孩子。 孩子？他又轻蔑地补上了一句。他对历史也没有更大的兴味，科学使他厌烦，觉得像神话前面的一篇枯索无味的序。种种看不见的力替人类服务，有如那些可怕而被制服的精灵。长篇大论地解释一阵干什么呢？一个人找到了什么，只要把东西说出来，用不着说出怎样找到的。分析思想是布尔乔亚的奢侈，平民所需要的是综合，是现成的观念，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尤其是坏的，只要能发动人实际去干。他还需要富有生机的、充满电力的现实。在艾麦于宪所认识的文学作品中，他最受感动的是雨果那种史诗式的悲愤和那些革命演说家的乱七八糟的辞藻。那不但他不大明白，连演说家本人也不是常常弄得清的。对于他，像对于他们一样，世界并非一个由许多事实连贯起来的总体，而是一片无穷尽的空间，有的是影子，也有的是闪闪的光明，黑洞里有照着阳光的巨蚁飞过。奥利维白白地教他布尔乔亚的逻辑，但是没法抓住这颗存心反抗的烦闷的灵魂。他很高兴在自己那骚动而且互相冲突的幻觉中再沉再浮，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女人闭着眼睛听人摆布。奥利维对这个孩子觉得又亲切又惶惑，因为一方面他要和孩子多么接近，孤独、骄傲、对理想的热情，一方面孩子又和他多么的不同，精神的不平衡，盲目而放纵的欲望，完全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肉欲方面的野性。关于这些野性，奥利维还只看到了一部分。他永远想不到有一个情欲骚动的世界在这个小朋友心中蠢动。我们的布尔乔亚的格式遗传把我们训练得太明哲了，简直不敢细看自己的内心。倘是把一个老实人的梦想，或者把一个贞洁的女人所经历的古怪的热情说出1%，大家就会惊骇而欲走。好吧，我们不能让妖魔开口，得关上铁门，但应当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在年轻的心灵中随时准备破壁而出。凡是公认为淫乱的欲念，艾麦于宪心里都有。他们会出其不意的，像狂风一般的把他卷住，又因为他长得丑，没人理睬，所以那些欲望格外强烈。奥利维可一点不知道，在他面前，艾麦于宪觉得很难为情。奥利维的和平气息把艾麦于宪感染了，这样一种生活的榜样对他有镇静的作用。孩子非常热烈地爱着奥利维，他那些被压制的情欲都变成骚乱的梦想。社会的幸福人，人类的博爱，科学的奇迹，神怪的航空，幼稚而野蛮的诗意，总之是充满着工业、滑稽、淫乐与牺牲的世界。而他如醉如狂的意志就在那个世界中摸索。在祖父的小棚子里，没有时间可以让他这样出神。老头从早到晚的吹哨、絮叨、敲打， 但梦想的机会总是有的。一个人可以站着，睁着眼睛，在一刹那间做上多少天的梦。体力的劳动跟断断续续的思想是不冲突的。凡是内容严密而比较冗长的思想，他不经过意志的努力就不大能抓住线索，即使能够，也要错过许多关节。但有节奏的动作一有空隙，思想倒能随时插进来，形象能浮起来。肉体的有规律的举动，像锅炉旁边的风箱一般，能帮助他们出现。这就是平民的思想，是息而复燃，燃而复息的一堆火，一股烟。但偶尔有朵火花被风卷去的时候，就会把布尔乔亚充实的仓库燃烧起来。奥利维把艾麦鱼线见到一家印刷所去当学徒，这是孩子的愿望，祖父也不反对，他很乐意看到孙子比他更有学问，对印刷所里的油墨也颇有敬意。这一行手艺比老手艺更辛苦，但孩子觉得在工人堆里比跟老祖父在一起更可以胡思乱想。最舒服的是吃中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占据着戒严上的饭桌，挤满了本区的酒店。爱卖鱼线却拐着腿躲到临近的广场上去，靠近一座手执葡萄做着跳舞姿势的木神像，啃着面包和裹在油脂里的猪肉，在一群麻雀中间慢慢的体味。小小的喷泉在草地上放射薄线似的细雨，几头宝蓝色的鸽子停在阳光底下的一株树上，睁着圆眼咕咕地叫。四周是巴黎的永远不歇的市声，车辆的隆隆声，潮水似的脚步声，街上一切熟悉的叫喊声，修补搪瓷用具的工人远远送来的轻快的芦笛声，修路工人敲击路面的锤声，一座喷泉的庄严的歌唱声，裹着巴黎的梦境。骑在凳子上的小驼子含着满嘴的食物，并不马上咽下去，懒洋洋地出神了。他再也不觉得脊梁里的痛楚和自己的渺小，只是恍恍惚惚的非常快乐。明天将要照临我们的温暖的光明，正义的太阳不是已经辉煌四射了吗？啊，一切都是这样的善，这样的美，大家满足、健康、相爱。是的，我爱着，我爱大家，大家也爱我。啊，多舒服！将来大家多舒服。 工厂的汽笛响了，孩子惊醒过来，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在近旁的喷泉上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弓着背，蹒蹒跚跚地回到印刷所去，站在他的位置上，面对着奇妙的字母。早晚会写出，一切都将称过、算过、分配过那样的句子的字母。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